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国际高黎人统一联合会社会政治月刊杂志统一以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2017年2月16日为题辟了特辑。杂志郑重地登出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肖像。杂志还登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金正日同志对人民军和电影艺术建设等各部门工作进行现场指导的照片，以及他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会晤的照片。杂志按年代介绍了金正日同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忘我奋斗的高贵革命生涯。杂志以金正日社会主义史科学为小标题载文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崩溃的时期，金正日同志开展精力充沛的思想理论活动，来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性和他胜利的必然性。杂志还载文指出，金正日同志实施独创的先军政治，捍卫祖国和民族的主权和尊严，把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加强和发展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